朝鲜援助海外侨胞委员会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筹委会10月5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，为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，中国地区筹委会统一自行车行进参加者举行了演会。